第174集，外传甜心酒。这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吗？瑶瑶开心地去让保姆准备吃的喝的。罗瑞掂了掂手里那死沉的袋子， 那我先把工具放你家吧，今天本来想先教他烤蛋挞的。 他想做什么你配合就是了，他高兴就行。 秦子娇接过东西交给了保姆， 放到厨房去。 罗瑞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 你想说什么？ 没什么，女孩子嘛，宠着点挺好的。 过来。 秦子娇领着他往地下影院走去。到了地下影院，保姆刚把零食饮料准备好，两人坐在豪华的环形沙发上，对着超大的幕布，再次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。好半天，罗瑞才小声说： 瑶瑶怎么还不来？ 她下楼不方便。 是。 罗瑞自觉失言，不敢再说话了。突然，罗瑞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温小辉打来的。他正愁气氛尴尬，赶紧接了电话。 喂 ，baby 啊。 小妈，你干嘛呢？ 我来教那个小女孩烹饪啊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几点结束啊？ 怎么了？ 罗瑞用余光瞄到秦子娇在看他，他慢慢转过脸，在昏暗的光线中和秦子娇四目相接，他赶紧别开了脸。影院里的隔音做得非常好，因此异常安静。温小辉在电话里说了什么，秦子娇听得一清二楚。 你结束之后来堂吧，我朋友的朋友今天要带个帅哥来，我看照片了，100%是你喜欢的型。 哦，好，你们几点去？ 10点吧，要是时间太早，你就来找我吃饭。 嗯，行，到时候见。 罗瑞挂了电话，又感觉余光捕捉到了什么，他扭头一看，心脏顿时一紧，因为秦子娇正在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罗瑞咽了咽口水，紧张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摆。秦子娇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那眼神让罗瑞相当不舒服，就像一种审视和孤凉。罗瑞有些恼怒，秦子娇那眼神看着可真瞧不起人。 怎么了？ 你发小要给你介绍男朋友。 是啊，怎么了？ 秦子娇冷冷看了他两秒，扭过了脸去。罗瑞感觉心头一股火无处发泄，有种要抓狂的冲动。秦子娇那种无声的轻蔑让他又难堪又伤心。恰巧这时瑶瑶下来了，秦子娇站起身，把瑶瑶从轮椅里抱起来放到自己身边，开始放起了电影。罗瑞松了口气，他发现自己跟秦子娇独处的时候几乎无法顺畅的呼吸，这都算什么呀？精彩的烧钱大作罗瑞无心观看，想着自己这段时间节食健身居然是为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神经病，他就特别为自己不值。他抱着零食泄愤般的吃了起来。电影放到一半，瑶瑶惊讶地说： 罗老板，你这么能吃啊？ 罗瑞一看，他面前的餐盘已经摆了一堆鸡翅膀的骨头了。 中午没吃饭，有点饿了。 你吃这么多，可吃不下晚饭了。 没事儿，我吃零食就吃饱了。 你应该也没有时间吃晚饭了。 一直沉默的秦子娇淡淡开口： 10点。 10点？什么时间呀？ 罗瑞敢怒不敢言，只好装作若无其事。 哦，我约了朋友10点去唱歌。 哦，那你多吃点吧，晚上别饿了。 电影就在这有些诡异的气氛中看完了。天已经黑了，正好是晚饭时间，罗瑞执意要告辞。 你 要不还是吃一点再走吗？ 不了，我正好回家换个衣服，去找我朋友。 罗瑞觉得再面对着秦子娇那张冰封一般的脸，他就要被冻坏了。 我送你吧，我也吃饱了。 罗瑞僵住了。 不是司机？ 司机不用吃饭吗？ 秦子娇看着他，眼神阴沉。 那我自己打车好了。 这里打不到车，走。 罗瑞有些无措地看了瑶瑶一眼，瑶瑶朝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，罗瑞哭笑不得。他现在已经害怕跟秦子娇独处了，更别说是比家庭影院还要小数倍的封闭车厢里，他觉得自己会憋死。然而秦子娇并不会给他拒绝的机会，径直往外走去。罗瑞被逼无奈，只好拉开车门。 坐副驾，你有没有礼貌？ 罗瑞在心里尖叫了一声，恨不得当场能变出翅膀飞走。他咬着牙绕到副驾，打开车门坐了进去。 地址？ 罗瑞看了看时间，这里离市区有点远，已经来不及回家了。他决定直接去堂伴，于是报了个地址。秦子娇一个生猛的油门冲了出去。罗瑞僵硬地看着窗外，他从未有一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。这真是诡异，他身旁明明坐着一个让他心动不已的男孩，可他对秦子娇的惧怕似乎在逐渐战胜喜欢。到了堂伴，刚刚9:30，憋了一路大气都不敢喘的罗瑞终于松了口气。 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 罗瑞下了车，没想到秦子娇也跟着下了车。罗瑞怔愣地看着他，秦子娇抱胸看着他。 我没来过，想上去看看。 这 你成年了吗？ 你现在问是不是有点晚呢？ 罗瑞哑然。秦子娇从钱包里掏出驾驶证晃了晃，然后径自往酒吧里走去。 哎，你…… 罗瑞恨不得一秒接通温小辉的电话，他希望有个人来告诉他他该怎么办。温小辉已经订好了包厢，只是他们来早了，还没人。两人坐在包厢里，罗瑞假装低头看菜单掩饰尴尬。他点了一堆啤酒零食，把菜单递给秦子娇。 你要点点东西吗？ 秦子娇摇头。服务生出去后，屋里再次剩下他们两个人。罗瑞搓着手，心情无比的烦躁。秦子娇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既不玩手机，也不点歌，可他哪怕是发呆，都那么坦然自若，没有一丝尴尬，反而那份淡定气场能让其他人不适。罗瑞偷偷瞄了秦子娇几眼，那侧脸简直完美的挑不出瑕疵。如果秦子娇没有那么直白地表现出厌恶，她现在会做什么呢？大概会凑过去拼命找话题吧。可惜秦子娇已经把她好不容易聚起来的所有勇气都打散了。服务生把酒和宵夜都送来了。 你吃东西吗？ 秦子娇坐过去吃起了水果，罗瑞也默默吃着，除了吃东西他都不知道能干嘛了。 看不出来你挺能吃的。 罗瑞差点没噎着。 以前做蛋糕都要自己试吃的，所以我胃口很好。 喜欢吃什么？ 啊？ 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，以后你来给瑶瑶上课，我让厨师做。 哦，我没什么忌口的，喜欢吃甜的、辣的和油炸的，还喜欢吃面食。 罗瑞顿时感觉心情开阔了一些。 你喜欢吃什么？ 清淡的。我也喜欢吃面食。 我做面食可厉害了，不是蛋糕啊，就是面条啊、饺子啊、包子啊，我都会。下次我做给你，你们吃好不好？其实不只是面食， 我好像什么都会做，就是蛋炒饭我都能做得特别好吃。我跟你说过的嘛，除了生…… 罗瑞说着说着就有些得意忘形。当他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自取其辱的时候，他及时管住了嘴。其实他特别想告诉秦子娇，他又会做饭，又会做家务，又会照顾人，脾气又好，他可以是个很好很好的男朋友。可他要是说出来，秦子娇一定会让他颜面扫地。他的这些优点对于一个不在乎的人来说什么都不算。秦子娇微偏着脑袋看着他。 怎么不说完啊？ 罗瑞埋头吃薯条不说话了。 这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吗？ 什么？ 在你的圈子里吸引其他男人的优势。一会儿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来了，你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。要我帮你完善一下吗？说不定他吃这套。 罗瑞僵硬地看着秦子娇，半晌才缓缓低下头。 你回去吧。 声音太小了，秦子娇没听清。 什么？ 你回去吧。你回去吧，今天没有你认识的人，你回去吧。 赶我走，你不觉得失礼吗？ 那你三番五次的讽刺我，就不失礼吗？ 罗瑞抬起头，眼圈通红。 我只是喜欢你，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吧？为什么老是这样？我说了我不会再骚扰你的。 秦子娇看着罗瑞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，下意识握紧了拳头。 你走吧，算我求你了。